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81集，世道不公。这天中午，回了一趟白府的白玉堂回开封来找展昭，不过展昭没在，说是陪包大人进宫去了。公孙去了药房，赵普欧阳他们去了军营，林业火邹良跟小梁子一起去了西北，还没回来。白玉堂在院子里找了一圈，就找到了一个人在玩空竹的小四子，还有小四子身边打盹的小五跟幺幺。小四子撅着嘴看白玉堂，白玉堂知道他估计一个人无聊，就过去问：“ 啊，我师父他们呢？都不陪你啊？”“ 尊尊和茵茵他们喝酒去了，都没有人陪我去姚家村。”“ 你去姚家村干嘛？”“ 姚家村这几天在空竹比赛呢，小翠姐姐家乡就是姚家村的，她说每年这三天可热闹呢，最大的空竹有一头牛那么大。” 姚家村就在开封西郊，出城不远就能到，那里的确每年都有一些空竹风筝之类的比赛，还有很多的杂技班子会来，十分热闹。白玉堂见左右无事，就去马棚将白玉帆牵了出来，拉上小四子：“ 走，我陪你去。” 小四子欢呼一声跟着白玉堂出门。白玉堂让陈仙给公孙和展昭带个话，说他带小四子去姚家村玩了，晚上回来。姚家村果真是热闹，白玉堂带着小四子看完了空竹比赛，又去定做了一对小空竹，再跟他去吃了顿晚饭，然后带着他去了趟集市买了点东西。等到晚上看完了烟花，两人才骑着马慢悠悠回开封。小四子一天玩得过瘾了，也累了，抱着空竹坐在白云帆马背上，靠着白玉堂直打瞌睡。白玉堂骑马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开封城，在城门口，白玉堂一眼看到了贴在显眼处的一张画影图形。那张画像的一个角大概被风吹掉了，在风中轻轻地晃动，画像上是那个不起眼的书生，加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还是没有人去开封府认尸。白玉堂想起前天包岩和庞玉把将近五年所有报失踪人口的案卷都翻了一遍，也没找到一个跟这死者类似的。五爷行走江湖多年，见的死人也不少，不过那书生就那么蜷缩在枯井里好多年，却也没人找他，不禁让人唏嘘。轻轻一扯白云帆的缰绳，白玉堂想抄个近路快点回开封府，就穿过一条窄巷，前方是开封一条十分僻静的大街。就在路口的位置，白玉堂看到一个老妇人正站在远处一面墙前，仰着脸看着墙上贴着的那幅画像。那老太太看画像的神情引起了白玉堂的注意。此时夜凉，晚上有些风，那个老太太穿着一件灰黑色外袍，披着一条粗麻布的披肩，手里拿着根木头拐杖。她身材干瘦，微微有些驼背，脸上皱纹堆垒，一头灰白发盘着，几缕发丝在夜风中轻轻地飘动。那老妇人一动不动地仰着脸盯着那张画像看着，看得十分专注。白玉堂骑着马走出来的时候，就见他伸起手，似乎是想去撕下那张画像，但是注意到了马蹄声，他又不动声色地将手收了回来。白玉堂微一挑眉，这老妇人别看年纪大了，不过应该是有些功夫的，可惜推测不出她的身份。那老太太转过身，低着头往前走，跟白玉堂的马擦身而过的时候，白玉堂拽住马缰绳回头看他。 老人家， 老太太脚步一停， 回过头看白玉堂，大概打量了一下之后，老太太微微一笑：“ 这位公子叫老生。” 这时，小四子瞌睡也醒了，揉着眼睛看着眼前的老太太，有些不解地扬起脸看看白玉堂：“ 啊，您认识画上的人？” 白玉堂指了指那画像，老太太微微地笑了笑，摇了摇头。白玉堂本来是不喜欢管闲事的，不过这次与其说是想帮展昭查案，倒不如说五爷的确想要搞清楚那具无名骸骨的身份，就多问了一句：“ 像您见过的人？” 老太太盯着白玉堂看了看，淡淡一笑：“ 老生的确不认识。” 白玉堂没说话，不过显然有些怀疑，老太太似乎是看出了白玉堂的疑虑，就解释了一句：“ 老生只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像我这样一把老骨头还活得好好的，画像上的人那么年轻却死了。” 白玉堂分辨不出这老妇人是说真的还是只找个借口搪塞一下。老太太说完回过头拄着拐杖不紧不慢地走了。白玉堂还是回头看着他，此时空旷的大街上只听得到那老太太拐杖碰地时候咔嗒咔嗒的声音，却听不到老太太的脚步声。 功夫真是不错，什么来头呢？ 爸爸。 小四子叫醒了沉思中的白玉堂，白玉堂低头看他：“ 那个奶奶和画像上的人长得有点像。”“ 像吗？”“ 嗯，这个人就是眼眶和下巴的地方很特别，那个奶奶有跟他一样的特征，可能是亲戚哦。” 白玉堂赶紧一拽白云帆的马缰绳追了过去，可是刚才那老太太已经拐进了一条巷子，白玉堂再找早已经踪迹不见。白玉堂觉得事情似乎不单纯，就快马回开封府找展昭去了。而此时展昭在哪儿呢？展护卫并不在开封府里，他刚才掌灯的时候的确回来了，想等白玉堂回来了和他一起去吃个宵夜什么的。但就在刚才，南宫季派了个侍卫来找他，说是宫里出了点事儿。展昭和赵普赶到了皇宫，被带到了他们发现那具骸骨的那口枯井边。 什么味道？ 公孙闻到一股焦糊味，南宫指了指井底，展昭和赵普对视了一眼，接过一个侍卫手里的灯笼，跳进了枯井。枯井底跟他们几天前来已经不同了，那个存放尸体的洞窟前边有三堆灰烬，看着像是烧过的纸钱，正中间放着一个香炉，里边有烧尽的香，还有两节蜡烛。洞口插了一根白色的飘带，四周围有黄色的纸钱。 有人来祭拜过？ 侍卫们没发现是什么人？ 皇宫守卫森严，但是谁都没发现有人进出。今天侍卫巡逻到这里，闻到香烛味道才发现。 那是什么？ 公孙眼尖，看到落叶堆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展昭蹲下扒开落叶，就见里边有一枚玉佩。将那枚玉佩拿起来，众人借着灯光一看，就见那是一枚铜钱大小的玉佩，而玉佩的样式跟那天夭夭在孔雀湖里找到的鱼尾枕一模一样。 上次就有吗？ 不可能啊，上次我将叶子都翻遍了，肯定没这块玉佩。 那是祭拜的人留下的。 为什么不挂在藤蔓上或者放在洞里呢，而是埋在落叶里？ 或者像是扔下去的。 嗯，有可能。 展昭拿着那枚玉佩看着，忍不住皱眉，之前一直没有人祭拜，突然有人来了，是否是因为那画像被人认出来了，认识死者才会来祭祀？冒着危险闯皇宫，可见关系匪浅，可既然有认识死者的人，为什么对方不去开封府认尸，而是自己来祭奠？ 此同时，皇宫内，赵祯走到花园，就见庞妃正和太后坐在桌边喝茶，香香坐在庞妃腿上晃着小腿。赵祯进来坐下，小香香立刻爬过去。 傅皇皇又完善了没？ 赵祯摇摇头，庞妃就让身边的侍女去给赵祯拿晚膳。那宫女刚走出院子，众人就听到一声尖叫声传来。几个侍卫冲了出去，赵祯也走了出去。只见在御花园那一头，就在孔雀湖旁边的一棵香樟树上挂着一个宫女。香香也要跑出来看，庞妃截住她，就见赵祯回头对她摆了摆手，于是庞妃抱着香香回屋去了。太后走了过来，到赵祯身边抬头望了一眼，皱眉。几个侍卫将那宫女放了下来，但是人已经没救了。树上挂着一条打了个结扎成圈的麻绳，地上有个翻倒的椅子，看着像是上吊自尽。很快展昭闻讯赶过来了，南宫季看了一眼那宫女，忍不住皱眉。这宫女50多岁了，很多人都不认识，管事的太监认了出来，说是负责洗衣之类粗重活的宫女，基本不会到前边来。这宫女叫梁婆婆，人很开朗，平日也健谈，管事的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跑来御花园上吊。公孙蹲在尸体旁边检查了一下， 她的确是自杀的呀。 展昭皱眉，他还以为是被人杀了挂在这里的，竟然真是自杀。说实话，在这种地方自杀比被杀还匪夷所思。另外，本来自杀也没什么可查的，自杀有很多理由，但起码没凶手可以抓。但偏偏前几天又发现了无名骸骨，鱼尾枕也是在孔雀湖里找到的，两者有关联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